你好，我是袁武林。咱们在上一讲呢，是从那个即时消息场景中多媒体消息的这个上传环节出发，介绍了几种业界常用的提升用户上传体验的这个优化手段。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会从这个播放的角度出发，带你了解在这个浏览和播放图片啊、视频、语音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的时候啊，如何去避免这个灰图和卡顿的问题。以及在节省流量方面啊，业界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优化策略？那么提升用户浏览图片和播放视频体验，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啊，就是让我们这个用户啊离这个资源更近。所谓的让用户离资源更近呢，比如说啊，北京的用户我就可以从这个北京的机房来下载图片，而广东的用户呢，可以从广东的这个节点机房来下载图片。这样让用户和资源实现物理位置上的相邻，能够降低这个远程访问的耗时，提升这个下载的性能。业界常用的一种手段啊，就是通过这个 CDN，就是叫内容分发网络，来对这个图片和音视频进行加速，来提升这个用户的播放体验。所谓的这个 CDN 加速技术呢，其实就是将这个客户端上传上来的这个图片、音视频，发布到多个分布在各地的这个 CDN 节点的这个服务器上。当有用户需要访问这些图片和音视频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个 DNS 负载均衡技术啊，根据用户来源就近的访问这个 CDN 节点中啊缓存的你的图片和音视频的消息。如果 CDN 节点中没有需要的这些资源呢，会先从源站同步到当前节点，再返回给用户。CDN 下载时候的这个访问链路啊，你可以大概参考一下下面这张图。那么通过 CDN 这种资源冗余的方式呢，既能显著地提高用户访问的这个响应速度，也能有效地缓解服务器访问量过大带来的这个对原存储服务的读写压力和带宽的压力。所以呢，CDN 作为一种非常成熟而且效果明显的资源访问加速技术啊，在用户访问量较大的这个多媒体业务中呢，是被广泛的使用到，像直播呀、短视频啊、图片啊等等这些业务啊，基本上都是 CDN 的重度使用的对象。啊，但是 CDN 呢存在一个问题啊，因为大部分 CDN 的加速策略采用的是这个拉的模式，也就是说，当用户就近访问的 CDN 节点没有缓存请求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会触发从这个文件上传的源站来下载数据，并更新到这个 CDN 节点这个缓存中。在即时消息的一些特殊场景当中啊，比如说对这个超高热度的这个大型聊天室来说，如果采用这种拉的模式呢，可能会导致这个 CDN 缓存命中率低啊，高并发的这些请求呢都被回源到这个源站，对源站的这个带宽和存储压力呢都会比较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采用这个预热的方式来提前强制对这个 CDN 节点回源，并且获取到最新的这些文件啊。实际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 CDN 都支持这个功能，通过这个 CDN 服务提供的这个 API 接口，把需要预热的这个资源的地址和需要预热的这个区域啊等信息提交上去之后呢，CDN 收到之后就会触发这些区域的边缘节点进行回源，来实现这个预热。此外呢，利用这个 CDN 这个预热的这个功能啊，还可以在这个业务的高峰期预热一些热门的视频和图片等等这些资源，来提高这个资源的访问效率。那么使用 CDN 呢，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个消息私密性的问题。由于这个大部分 CDN 对外都是提供公开的这个资源的访问，那么面对即时消息的一些比较私密的场景，这个资源的访问权限呢，很难做到这个精细化的控制。比如说点对点聊天的一些视频和图片，我们其实是希望只有这个收发双方有权限能看到，或者某个群里的图片或者视频，我们希望只有这个群里的用户才能看到，其他用户啊，他们即使有下载地址呢，也看不到这个图片或者视频。但是呢，由于这种权限的判断啊，它的业务逻辑性是特别强的，涉及到需求各异的一些逻辑的判断，因此呢，大部分 CDN 呢，其实是很难实现这种精细化控制的。因此啊，我们可以对于这种私密要求性极高的场景呢，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有上 CDN 的必要性。比如说，我们点对点聊天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消息，只是接收方一个人需要查看，那么根本其实没有上 CDN 的必要啊。不然的话，它不仅浪费 CDN 的资源，而且这个多级回源造成这个延迟开销呢，还会降低这个用户的体验。但是对于这个用户量较大的超级的大群啊，或者直播间、聊天室这些场景来说啊，如果通过 CDN 确实能提升这个用户浏览图片和播放视频的流畅度呢，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流式加密的方式啊，来提供这个私密性的保护。比如说在视频消息中啊， 如果针对视频文件，我们使用这个 HLS 协议来进行分片，那么就可以采用这个 HLS 协议自带的这个加减密功能来实现这个视频的流加密。所谓的这个 HLS 啊，就是叫流媒体的网络传输协议，是由苹果公司主导的一个为了提高这个视频流播放效率而开发的一门技术。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就是把整个媒体流啊分成一个一个小的基于 HTTP 的文件来下载，每次只下载一部分，从而达到这个消息加速分发的一个目的。那么 HLS 实现上呢，是由一个包含元数据的 M3U8 文件和众多被切割的这个视频片段的 TS 文件组成。其中呢，这个 M3U8 文件呢，是作为这个 TS 的一个索引的文件，用于寻找可用的这个媒体流。可以针对这些视频片段的这个 TS 文件啊，进行一个对称加密，比如说像 AES 这种对称加密，从而保证这个第三方的用户啊，即使获取到这个 TS 的媒体文件，也播放不了。那么 M3U8 的这个索引文件中呢，默认是支持说针对每一个 TS 文件可以设置相应的这个获取密钥的地址的。这个地址呢，可以作为这个业务层的健全接口。获取密钥的时候呢，通过自动携带这个 cookie 啊，或者是认证的这个 token 啊，当然这些信息来先进行一个权限的判定啊，只有健全通过呢，我们的服务端才会返回给播放器，给它正确的这个密钥。而且整个解密过程呢，其实都是播放器啊默认自动支持的，也不需要人为的对播放器进行改造。那么通过这个 HLS 啊，实现这个视频加解密的大概流程啊，我这里简单也画了一下。首先呢，用户通过这个上传服务啊，把我们这个视频上传到服务端，那么服务端呢进行视频的这个 HLS 这个切片，并且呢针对切完的这个 TS 文件流啊进行加密，同时呢把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啊存入到我们这个密钥服务中。那么当有用户啊请求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们的 CDN 节点啊会先从原站回原加密这个视频文件，然后我们的播放器呢先通过这个下载的这个 M3U8 索引的文件获取到这个密钥的这个地址，然后呢将客户端缓存的这个认证的这个 token 拼接到这个密钥地址的后面，再通过这个地址啊请求我们的健全服务。健全服务呢先检查携带的这个认证 token 呢是不是有权限访问这个视频文件，如果权限没问题，那么它就会从这个密钥存储服务中啊将当前这个视频的密钥文件返回给这个播放器，这个时候呢播放器就能实现这个自动解密播放了。不过啊，虽然这个 HLS 它原生支持这个加解密的操作，但是对于图片啊等等其他这个多媒体消息来说呢，由于没有办法使用到这种方式，而且在有的这个即时消息系统中啊，它只支持这个 MP4 格式的这个视频文件，所以呢针对这种非 HLS 视频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播放器的改造来支持这个自定义的加密方式。比如说啊，通过这个 RC4 这种加密算法，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MP4 的视频文件来进行一个对称的加密，然后呢我们从业务接口获取消息的地址的时候呢，然后把我们这个密钥啊再下发下去，因为这个从业务接口获取消息地址的这个请求里面呢是会携带用户的这个认证 token 的，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就能确认当前这个用户啊有没有这个下载这个视频的这个权限。这样改造后啊，这个播放器呢也可以达到这个边解密边播放的效果。这种方式唯一的成本就是说我们需要定制化的这个播放器才能播放，开发成本呢也相对会高一些啊，具体这里也先不展开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一块讨论交流。另外呢，在这个 IM 场景中的视频消息啊，在产品策略上的话，一般都会有时长或者大小的限制，一般来说啊，都是控制在几分钟以内或者百兆以内的这个短视频啊。不过即使是这个短视频啊，如果用户在播放的时候需要等到视频全部下载完，那么等待这个时间呢，也可能至少是要10秒以上了，让用户这个播放体验就不太好。一种常见的优化方案呢，就是采用这个边下边播的策略，在我们的播放器下载完视频的这个格式信息啊、关键帧啊等等这些信息之后呢，播放器其实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播放了，同时结合这个 HTTP 协议自带支持的这个 range 头，然后按需分片获取后续这个视频流，然后来实现我们这个边下边播和拖动快进。那么要支持这个边下边播啊，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针对这个视频的这个格式信息啊和这个关键帧信息需要在文件流的这个头部，如果这些信息啊在文件的尾部啊，那就没有办法做到说边下边播了。对于格式信息和关键帧信息不在头部的这些视频呢，可以在转码完成的时候呢改写写入到这个头部的位置。 那么支持边下边波的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服务端要支持这个按 range 来分片获取，主要有两种支持方式，一种是我们的文件存储服务本身呢，它按 range 来获取，比如说像阿里的这个对象存储服务 OSS 和腾讯的对象存储服务 COS 其实都是支持按分片来获取的，这样的话呢，能够利用存储本身的这个分片获取机制真正做到这个按需下载。那么对于不支持这个分片获取的这个存储服务来说呢，还可以利用这个负载均衡层啊，对这个 range 刚才讲的这个 HTTP range 这个参数的支持来进行优化。比如说 NGINX 的这个 HTTP slice 模块就支持在接收到 range 请求后，从后端获取整个文件，然后暂存到 NGINX 本地的这个 cache 中，这样取下一片的时候呢，能够直接从 NGINX 的这个本地 cache 中啊获取到，不需要再次向后端进行请求。这种方式啊，虽然我们在获取第一片的时候呢，速度会比较慢，以及还存在一个 cache 命中率的问题，但是也是可以作为分片下载的一种优化的策略。那么另一种优化图片和视频下载的性能的一个策略，就是对我们这个图片视频啊，在上传之后呢，进行压缩和转码，在保证这个图片和视频清晰度的情况下呢，尽量的去降低我们这个文件的大小，从而提升这个下载的性能和降低这个网络的开销。图片的压缩呢，一般我们又分为这个客户端压缩和服务端的压缩。那么客户端的压缩的主要目的啊，是减小这个上传文件的大小，提升这个上传的成功率，降低上传的时间。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展开了。下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服务端压缩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那么针对图片下载性能的优化呢，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化点就是这个分辨率的自适应。比如说啊，在消息绘画里的图片，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低分辨率的缩略图来展示，等用户点击这个缩略图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加载这个大图。因为这个低分辨率的缩略图呢，一般只有几十 KB， 这样加载起来呢也比较快啊。一般的话呢，我们服务端会提前压缩这种常见的低分辨率的缩略图，然后呢按照这个终端机器的分辨率啊来按需的下载。那除了这个刚才讲的分辨率自适应的这种优化方式之外呀，WebP 格式也是一种有效的图片下载性能优化的手段。那么这个 WebP 呢，是谷歌推出的一种支持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的图片文件格式。那么它能在保持这个相同质量的前提下呢， WebP 格式的图片呢，比同样的这个 PNG 或者 JPEG 图片要小 30% 左右。因此呢，目前已经被这个互联网界啊广泛的在使用。比如说有报道称啊，像这个 YouTube，它的视频缩略图啊，采用这个 WebP 格式之后，网页的加载速度呢，整体的提升了 10%。谷歌的这个 Chrome 呢，网上应用商店也是采用这个 WebP 的格式图片之后呢，报道是说每天可以节省几 TB 的这个带宽。但是这个 WebP 啊，在 iOS 系统上的这个支持不太好，需要内置这个 WebP 的这个解析库，因此呢，在实现上需要一定的额外的开发成本。那么除了这个 WebP 格式的这个图片的优化之外呢，另一个图片格式的优化手段就是这个渐进式的 JPEG。JPEG 分两种啊，一种是叫基线的 JPEG，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 JPEG 的图格式。它采用的是个简单的这个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这个编码和解码。一般呢都是图片从上而下逐行来加载。另一种呢就是这个渐进式的 JPEG。渐进式的 JPEG 呢，它将图像划分为多个扫描区域。第一次扫描了，以这个模糊或者低质量来设置这个显示图像，后续扫描了再逐步的提高这个图像的质量，因此呢，我们看到会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啊，所以呢，采用这个渐进式 JPEG 压缩的图片啊，能够在加载图片的时候呢，提供这个低分辨率的这个预览的功能，加载体验呢会更好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渐进式的这个 JPEG 啊，在图片大小超过10 KB 的时候呢，相对这个基线 JPEG 压缩比啊会更高。在2015年的时候啊 ，Facebook 就改用了这个渐进式的 JPEG 之后，啊，节约了大约10%的这个数据流量，图像的加载性能呢，据说也是快了15%。但是这里需要你注意的就是说，渐进式 JPEG 的编码呢，它比传统 JPEG 的这个编码速度啊要慢60%。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图片压缩格式的时候啊，还需要权衡这个性能和成本的这个平衡。针对图片下载性能这个优化方式啊，还有很多，比如说谷歌在2017年。最新推出的这个图片压缩格式 Grizzly 啊，还有各家自研的这个图片格式，比如说像腾讯自研的这个 TPG 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那么下面啊，我们讲完图片的这个压缩呢，我们再看一下针对视频消息的这个下载性能优化还有哪一些手段。那视频的这个码率啊，是数据传输时候单位时间内传送的这个数据的 BPS。 同一种编码格式下呢，码率越高视频越清晰，反之呢，码率太低呢，视频的清晰度不够，用户的体验呢会下降。它码率太高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带宽的成本啊和下载的流量也会相应的增加。目前呢，业界主流的这个视频格式 大部分还是采用这个 H.264 这个编码。那么 H.265 呢，是2013年新制定的这个视频编码的这个标准，它能够在同样的画质和同样的码率下呢，比这个 H.264 啊占用的这个存储空间要少 50%。因此呢，在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H.265 来对视频进行编码，从而呢能在保证同样画质的这个前提下呢，降低我们这个视频的码率，最终呢能够达到这个降低带宽成本和节省流量的这个目的。但是 H.265 的这个编码复杂度呢远高于这个 H.264， 大概复杂度要10倍于 H.264 吧。因此呢，我们在服务端转码的这个耗时啊和机器成本呢相应的也会高很多。所以呢，很多公司啊并不会针对所有的视频都采用这个 H.265 的编码，而是只选取部分热点的视频来进行这个 H.265 的编码，通过这种方式呢来降低转码开销的同时，来尽量的提升这个 H.265 视频的这个覆盖度。那么说完了图片的压缩和视频的编解码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图片和视频的预加载。在这个即时消息场景中啊，短视频播放的一个重要的用户体验指标，我们叫 PSR1， 也就是一秒内成功开播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秒开。但是这个视频从点击再到下载完元数据信息和部分可播放片段的这个过程中啊，网络的 IO 耗时是比较高的，在不经过优化的情况下呢，经常就需要秒级以上的。对此啊，业界一个比较通用的优化策略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视频流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加载。比如说在 WiFi 场景下，用户打开聊天绘画页的时候呢，就能自动触发当前页中的这些小视频进行一个预加载。当然为了平衡这个流量和播放体验呢，一般只需要预加载部分的片段，后续如果用户继续观看呢，就可以采用边下边播的方式再去请求后面的这个视频流片段。预加载呢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或者大小来限制，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这个预加载3秒的这个视频流，或者设定预加载 512K 的这个视频流啊，等等都可以。另外呢，针对图片和音视频的这浏览播放的体验优化，我们还可以借助这个即时消息自身的这个长连接的优势，通过我们这个长连接呢，将部分带宽占用较小的资源啊推给接收方，这样用户在浏览或者播放多媒体消息的时候啊，就不会因为需要临时再从服务器端获取而出现这个卡顿了。比如说之前提到过，我们的语音消息啊会通过这个长连接将音频流啊推送给接收方。同样啊，对于这个图片的缩略图和视频的这个封面图啊，也可以通过这个长连接实时的将这个资源推送下去，从而减少了这个加载的耗时，提升了用户体验。但这里呢，我建议就是说，用于消息收发的通道啊，尽量只传输小的这个音频或者缩略图，避免影响这个通道的阻塞。如果你的业务场景中呢，需要直接推送视频流或者原图的，可以通过长连接通知客户端重新发起一个新的临时连接来进行这个文件流的传输。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节课程的内容。这节课程啊，我主要是从提升用户图片浏览以及音视频播放体验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一些在即时消息场景中啊业界比较通用的优化策略。其中呢，很多是业界比较通用的一些优化策略，也有一些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即时消息联系比较紧密的优化点。从这里啊，你也可以看出来，即时消息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多个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大融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上面提到的针对多媒体消息的下行都有哪些技能树。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 CDN 加速来让用户啊离我们的资源更近。另外呢，通过这个流加密，我们呢解决这个 CDN 上多媒体消息的私密性问题。针对这个图片呢，我们为图片提供多种中低分辨率的缩略图，提升图片预览的性能，还通过使用这个 WebP 以及渐进式 JPEG 来对图片进行压缩，来降低图片的体积，提升这个加载的性能。针对热门的小视频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 H.265 来进行转码，在保证画质的同时呢，降低这个带宽成本，并且呢加快视频的加载。 通过视频的这个自动预下载功能啊，我们还能让视频播放啊达到这个秒开的效果。最后啊，借助我们这个即时消息中特有的长连接通道，可以对体积较小的这些音频和缩略图进行实时的推送，提升用户浏览和播放的体验。由于这个图片和音视频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各种新的优化技术呢也是层出不穷，而且针对多媒体消息上传和下载的优化呢，很多还涉及到深层次的这个音视频的编加码和图片的压缩算法的实现，所以大部分大厂啊，针对这一块也有专门的团队来进行研究。如果你对即时消息场景中多媒体消息的上传和下载的优化有其他的思路或者想法呢，也欢迎在留言区给我来留言。好，最后给你留道思考题，针对 CDN 上的这个文件访问权限，除了我上面讲到的这个流加密，你还了解其他可行的方案吗？好，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